第八集，地铁偶遇。离开蓝田郡后，他直接搭地铁回了学校。学校食堂肯定已经关了，但反正有宵夜可吃，晚饭不吃也没啥。怀着这样的心思，饿着肚子上了车。地铁上人很多，所有人前胸贴着后背。这时有人拍了一下他肩膀，他愣了愣回头，猝不及防看到站到他身后的秦威航，眼睛都睁大了一圈。秦威航抬手拉住横杆，两个人一前一后贴得很近地站着，显得1.86米有余的秦威航更高了，1.75米不足的自己更矮了。他很别扭地向后扭着头，难掩惊讶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住蓝田郡吗？ 我不住这儿，来这边看老师。 他走进地铁站时，看到这班地铁这么挤，本来是想等下一班的，忽然在人群中瞄到安宁，明明个子也不高，倒是很容易被瞄到，于是三两步下了扶梯，在车门关上前一秒跨进了车厢。地铁管理员想阻止他，他没来得及，他人已经进去了。腿长是有好处的，他一直都知道。车厢里太拥挤了，放眼看去一片黑压压的脑袋卡在他前胸后背，他往前扫了一眼，就看见了还一直往里钻的安宁。绿色卫衣的连帽被挤得一会儿歪在这边，一会儿又蔫在那边，心里无奈地沉了口气。他朝着那背影一路借过了过去，在两人距离一臂之遥的时候，抬手拍了那个人的肩膀，又在那个人转头时恰到好处地挤到了他的身后。秦威航说话的声音就贴在耳后，带着隐蔽的吐息，像一面底鼓在安宁脖子后面震。他走神地想着，他都没去学校，还会专门去看老师啊？秦威航从车窗玻璃的倒影上看出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。 是教我攀岩的老师。 你还玩攀岩啊？ 嗯。你在这附近兼职？ 对呀。好巧啊， 地铁到站，这一站要下车的人不少，人群推挤间，安宁感到秦威航的身体往他后背贴了一下又贴了一下。他不由想到了那次打篮球秦威航撞开雷军的力道，感慨着原来这样高大的身体也是可以很轻的触碰的呀。车窗的倒影上，秦威航正扭头往后看，有一位抱着孩子拖着行李箱的女士从她背后走过，半大的孩子懵懂的伸手往空气里一顿抓，直接抓在了秦威航后背的衣服上。秦威航没有在意，只是往前提了下领口，弯了弯脖子避让。秦威航无意识低下脖子时，嗅到安宁身上并没有任何油烟味，有些纳闷，但也没多问，反正也和他无关。乘客下了一半，车厢里空下来，秦威航就站到旁边了，安宁也不知怎么的松了口气。 我们在下一站下车。 好。 他朝着车窗上秦威航的倒影拘谨地点了点头，心想和这么高大帅气的男生在公共场合站一起果然压力好大呀。到站时下车的人比较多，大家都是提前往车门走，安宁被夹在其中，左右前后都是等着下车的人，秦威航就在他身后。他不用回头也知道，有一个个子比你高的人站在你身后，那种感觉是挺不一样的。车速慢下来时，他朝前栽了一下，秦威航的手按住他的右肩，帮他稳住了。挤出车门时，秦威航的手也一直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就这么把他从人群里送了出去。安宁很有几分羡慕，长得高就是好呀，可以习惯性的保护别人。下车后，安宁跟着人流上了自动扶梯，这个站他没来过，一上来就发现上面竟然有十几个出口。秦威航走上前去拍了一下安宁的肩膀。 这边。 嗯。 他也没问去哪儿，就跟着秦威航左拐右拐往3号出口的方向走。周末的地铁站熙来攘往，很少有落单的人，人们三三两两边走边聊，而秦威航似乎并没有什么要和他聊，安宁仿佛也习惯了。 通向地面的自动扶梯上站满了人，韩宁人都走到扶梯下面了，见秦维航走了楼梯，又忙从身后的人中挤出去跟上秦维航。楼梯很长，秦维航人高腿长，上那一行楼梯仿佛毫不费力，也不会回头或停下和他搭腔，他完全不在乎这种两人间无言的状态。安宁一路勤勤恳恳地跟着，有时还得加快脚步追两步，也觉得好笑，明明是秦维航带着他走，怎么自己活像是个跟踪大帅哥的跟踪狂。大帅哥穿着一件后背有斑马线和 white 字样的黑色长袖 T， 安宁对这个设计记忆犹新，因为记得赛林格穿过同款，他以为是只有明星能穿得起的那种，没想到能在身边人身上看到。还有秦维航背上的那只军旅风的迷彩背包，在其他人身上显得招摇，在他身上好像就很自然。出了地铁站，晚风送来夜市热闹的声音，安宁放眼望去，整条长街上都是餐饮店的霓虹灯，琳琅满目地招摇着。都晚上快九点，这些店面似乎都没有要打烊的意思。秦维航一直往前走，他不像这条街上的其他人，四下闲逛，步伐懒散，欣赏着美好夜景，享受周末的最后时光。他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地，就只是专心地朝他靠近而已。安宁无法抑制对这个寡言的室友的好奇心，猜测着他的目的地是哪里，哪一块霓虹招牌能被秦维航选中确评。没想到却跟着秦维航越走越偏，热闹的美食街被甩在了身后，四周逐渐清静下来。他们沿着一条石板道往上，走进一条岔路，来到一处仿佛是私人宅院的庭院，门口挂着半长的竹帘，秦维航抬手掀了一下走进去，安宁瞄了一眼竹帘上的字，也跟了进去，立刻听见了泉水声，水声巧妙地屏蔽掉了外面车水马龙的嘈杂，这闹中取静的庭院居然是个餐厅吗？之前经过的餐饮街几乎每家馆子都是扎堆的人，有的排队都排到了人行道上，这儿却恍若没人似的。安宁跟在秦维航身后，沿着由竹篱笆砌的幽深小径走进去，才看到餐厅的入口，屋瓦白墙，古色古香，门外站着一位身穿深蓝色制服和白色小围裙，头戴深蓝色厨师帽的服务生。女服务生像是认识秦维航。 两位这边，昨天是有事吗？ 嗯。 其实这里不大，大堂外放了几把藤椅，中央的茶几就是一节造型奇特的树桩，也不知是真树桩还是人工打造的，上面一圈圈年轮瞧着栩栩如生，灵气逼人。茶几上摆着一套茶具，大堂的顶梁也全都是木头的。门口有一盆君子兰，包间只有大中小三间，服务生领他们去了最小的一间。包间的门是中式的古门，但又是现代的设计，是往两边推拉的。安宁暗自咽唾沫，这样的餐馆价格不可能便宜的吧。进入小包间，外面还连接着一个小露台，所以房间虽小，感觉却很开阔。露台外是庭院的风景，屋檐下挂着一小串灯笼，影影绰绰地照出庭院的假山。秦维航脱下背包放在一旁，他坐下后，安宁才略显局促地坐下。服务生给了他们一本真皮烫金的餐牌，就直接拿给他了，都没经过秦维航，因为人家递得太郑重，安宁人都靠在椅背上了，又忙坐直了接过来。餐牌内页是那种素气的花草纸，上面只印着楷书写的菜名，既没有图片也没有价格，光看菜名安宁实在琢磨不出所以然，又翻来覆去都看不到这些菜的价格，最后只能求助地看向秦维航。 要不还是你点吧。 你没有什么不能吃的吧？ 啊，没有。 你好，要一份花椒汤，三葱爆虾，文牛腩，炒芦笋，还有 那个， 我们两个人还是不要点太多了吧。 他们分量很少，再要一个菜和两份炒饭吗？ 啊，好的。 秦微航抬眸看他，那眼神是很认真的询问。韩宁觉得如果自己说不，秦微航就真的不会再点了，可他根本没法说不。